随着疫情升温，宫古岛市教育委员会宣布，今日起市内所有幼稚园和中小学校全面停课，直至下个月7号。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下午该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3度左右，预料本港今晚天气亦都会转凉。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朝早是仍然清凉，下星期初日间天气温暖。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50点，跌746点，总成交金额2,69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5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3点，跌5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81蚊，跌20.5；斯摩尔国际74.8，跌5.2；美团355.6，跌8.4；阿里巴巴251.6，跌8.4；盈富基金28.7，跌7.6；港交所493.4，跌15.6；小米集团29.3，跌2.5；比亚迪股份236蚊，跌18蚊；中国移动47.9，冇起跌。中芯国际26.7，跌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8，瑞士法郎8.71，澳元5.893，加元6.027，新西兰元5.518，欧元9.383。每百日元对港元7.4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87。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7点，跌437点。港金现价报17,0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美元，卖出1,84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港岛嘅入口而家都开始多车啦。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多车。提一提大家啦，喺长沙环有水管爆裂要等待维修噶，咁就系青山道同兴华街交界，而家青山道去大埔道方向近住兴华街嘅中线，同埋兴华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青山道嘅慢线都系临时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留意。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启瑞落斜耕艇去观塘、清水湾道井兰树巴士站去九龙、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落斜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09，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7:0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好食嘅嘢要试埋今次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油渍七彩车厘茄。Yeah!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瑞典的二人音乐组合 Galantis， 再加上新进的 Jig， 有这一只很精彩的跳舞作品蒲公英人 Dandelion。 Picked up a dandelion， You had me mesmerized， You and me So pretty， Just when I start to like you， You just get up and leave In the breeze Why'd you leave Galantis 已经有很多首的舞曲成为精彩的流行作品，再加上这位很新进的 Jack 可以说如虎添翼，新打上本周 Hong Kong Top 10占第八位， Galantis and Jack Dandelio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星期四的骚动音乐啊，嗨！ 翻嚟有波性，有严琼，仲有哇 ，Jennifer Lopez， 系啊，佢系我哋今日嘅受访嘉宾，我哋未请得到喐佢嚟做我骚动音乐嘅访问。 不过我哋可以一起点歌送俾佢，依家六点半嘅环节啊，全城点歌大行动，今日点歌嘅对象系 哇 ，Jennifer Lopez， 系啦 ，Jennifer Lopez， 系啦。大家都知道，即係嗰個手機遊戲令到佢即係成為一個討論度極高嘅一個即係 meme 啊咁樣啦。 一個係我好洗腦嘅廣告啦，咁樣。 係啦， 係啦。咁大家如果有啲咩説話咧，好想同呢個遊戲啦，或者個廣告啦，又或者哇 Jennifer Lopez 講咧， 就話俾我哋聽咩説話，同佢講揀咩歌俾佢，因為我而家好耐冇點俾人類啦，因為我上禮拜係 ICQ 啊嘛。 又試過獅子，又試過大閘蟹，係啦， 係啦，今個禮拜點歌俾人類啦，終於又可以， 終於可以啦，所以咧喺Facebook 啦，或者 Instagram 啦，揾騷動音樂嘅專頁啦，大家都可以喺個 post 下低留言或者 inbox 我哋都得噶，同埋記得喺 IG follow 我哋啊。 系， 系啊！我哋有个目标人数之后，我哋就会有啲好劲嘅片啊、相啊，俾大家睇下噶啦。 系 ，follow 我哋啦。 系好大声，我咁讲啦，咁样。而今日呢、這个话题啦，又或者今日令我好触动嘅一幕咧，系因为我喺翻嚟嘅路上边啦。我谂而家有啲学生已经翻学噶啦，咁可能大家都好耐冇见啦，或者点样啦。我今日就见到喺我迎面行咪过嚟，有一对情侣。穿着校服的情侣， 哇， 十指紧扣， 那個男仔個身高咧係高過個女仔一半以上。 呢個女仔去到佢肚臍咁高度咧，咪 個女仔去到佢，但係佢膊頭下低少少咁樣啦，即係都有幾懸殊嘅個身高咁樣啦。咁我唔知道個男仔講咗啲乜嘢嘅，你知講啲咩即係可以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哇！ 你攻擊我的村莊。 之后个女仔咧就哇，即系你见到嗰种撒娇嘅嗰个状态咧，就系佢攞佢个头顶咧去转个男仔嘅手臂， 喺度，好似啲猫咁啊！ 但我睇到之后，即系由于我系呢、這个即系好黑心嘅天蝎啦，跟住做咩啫？两个做咩啫？有冇冇笑啊？系啊，转咩啫？你自己天竺鼠啊，转转转咁样。天竺鼠车车嚟噶，你唔系 OK 咁咁，所以我嗰下我就突然间好有感而发。所以头先我见到波成，我第一个问题问佢就系、是：你有冇着住校服拍过拖啊？ 有啊，好庆幸有啊。 我就好似有咗抗体咁样。但系因为其实我哋头先点解会特别讲系着住校服拍拖呢，因为其实嗰个感觉系唔同噶，即系同你着住便服拍拖咧系唔同噶。 非常之同意。因为首先咧，有时有同啲朋友讲翻自己啲初恋咁样。 系。 咁啊，嗰个席间有一个 啊，嗰系初恋嚟嘅。 喺着校服噶嘛？嗰阵时系即系读书嘅时候，咁所以有经历过。咁席间有一个朋友说，哎呀，我觉得好可惜啊，好抌心口啊，系抌心口， 系心口。 跟住佢话，我、哦、真系冇人生冇办法经历到着住校服拍拖嘅嗰个阶段。 系 佢话真系好似人生 checklist 咁样，其实真系应该要试下咁，即系而家大个翻唔到转头啊。 咁咪卅几岁嘅时候两个一齐 校服 party 咁，着住就拍拖， 好唔同，即系校服系嗰个表象咁样，但系附带就系嗰个学生年代嗰种生活方式嘅拍拖。佢话系，哎呀，好清洁啊，咁样， 仲有私偷偷摸摸噶，因为我哋嗰个年代仲系、即系老老实实啦，咁依家都系，其实呢个应该冇分咩年代嘅，学校都系唔主张学生拍拖噶嘛， 系特别你着住校服代表住学校啊嘛， 系啦。 所以我间学校居然同嗰间学校嘅人拍拖，有冇搞错咁？系都拣嗰间啦咁。 黄颖同喇沙拍拖咁样系唔得噶嘛？两间都男校。 其实明明就冇问题咁样。 其实冇。 但系传统嘅谂法就会觉得唔得咁样。 系啦，咁样。但系一个九龙一个港岛都好长情啊咁样。但系其实我嗰阵时咧，我系会觉得因为我校规系好严嘅，同埋捉到拍拖咧系嗰个审讯嘅过程咧系好严密嘅，系、会将男女分开讲噶。 哦 跟住大概过咗两个零钟嘅时候咧，个训导主任就会嚟同你讲，佢认咗啦，你认唔认啊？ 好似睇电影咁样，分开两间文化房之后喺度戳大家。 系啦，咁样，所以我觉得我哋学校啲同学咧系更加珍惜啊，又冇系珍惜嘅，即系更加想尝试嗰种着住校服拍拖。 哦， 系啦，因为我头先我话我见到嗰系十指紧扣啦，咁我哋嗰个年代咧。系即系冇可能十指紧扣， 太张扬啦。 系啦，咁就变成咧两个人咧就咁样揈下揈下，尾指勾下勾下，嗨下嗨下，哇！ 勾手指尾啊！ 系啦，就已经觉得哇，即系有一种好，即系已经 觉得已经拍紧拖噶啦。 系啊，同埋最紧要系已经觉得哇，好挑战啊！ 挑战道德底线， 哇，好刺激啊！咁样咁同埋咧，嗰时最大胆嗰样嘢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屋村学校嚟噶嘛。其实大家平时拍拖嘅地方都不外乎附近几个屋村嘅公园啦、 啊， 又或者远少少嗰个商场啦、啊，但系其实都系马鞍山以内啫。 啲人就识啦， 系咯，同埋你成鬼日咧都系行行，我送你啊，你送我啊，送下咧，就唔知点解就见到训导主任喺前面。 我主导啊，做咩冇咩啫？快松开手啦！ 系啊，嗰啲，所以我都系个同意咧，即系着住校服拍拖咧，系有一丝丝嘅嗰种。我觉得是刺激多的，即你问我，哇，咁而家谂翻起会唔会好甜蜜啊？好多细节，好触动人心啊？其实冇嘅，我甚至乎咧，我系会不断问我自己，你嗰阵时咪盲咗啊？拣个咁嘅仔。 在我嚟讲，着校服拍拖咧，唔系嗰个刺激感嘅在于，我觉得系在于嗰种独特，因为。真系你系，譬如你小学、中学嘅阶段，你先至会有校服呢样嘢喺你生命之中出现。你大学已经唔会啦。咁所以大家着住呢个校服系代表紧我系属于呢一个年纪嘅人。我试过嗰阵时同嗰个初恋女朋友拍拖，咁星期六日就唔使着校服噶啦嘛。咁大家着便服出嚟嘅时候，我见到着住便服过佢，我觉得好唔顺眼，好唔惯。 Amy， 我認識你的時候你不是這樣的，為什麼你現在搞到這樣？因為他那一刻瞬間變成一個成年人，或者變成一個普通人，跟街上面其他的人不同，但穿著校服的他就是那個學生時空裡面屬於我的女朋友，有這個這樣很獨特微妙的身份那樣東 西。你看看波醒他特別喜歡的人，不是我懷疑他现在都是有一种我想女朋友穿着校服和她拍拖的欲望的。 我不介意啊。 有没有个女仔咁？ 但我小时候是细胆的，所以跟女朋友出街大家穿着校服呢，我是不够胆在街道很大模私样咁样拖手行的。最多呢，但呢啲又系嗰啲 sweet 位咯，你去到譬如快餐店坐低，大家坐隔离位，咁大家垂低只手就可以拖住大家啦。因为是啦。即是你可以拖到，但又不怕被人见到啊！去到 coffee shop 喺台底，大家拖手啊！ 其实咧，我即系我中学嘅时候咧，我已经对呢种行为好不解噶啦。我试过补习啦，咁补习咧，即系大家想象下以前嗰啲大型嗰啲连锁补习社咧，佢咪都系长台，咁长台咧就有即系两边嘅尽头，咁中间可能有个走廊仔咁样啦。我系真系见过咧。一男一女啦，一个坐左手边嘅尽头，一个坐右手边嗰个尽头，即系嗰个走廊咧就系两个人拖手喺度揈咯。佢话你做乜嘢啫？你两个系嗰个冲刺，即系跑步个终点嗰条线啊，谂住扮。即系我就话你一齐坐啦，同埋都一齐坐咗啦，仲要拖手。 你冇嗰种情趣或者嗰种 有。 哦，清 系，但我的情趣是另外一种。 系， 而家睇翻真系无谓到一个不得了的地步。我嗰时嘅情趣咧，就是我要求我台面摆咩食物或者饮品，佢嘅台面就要摆咩食物或者饮品。咁你放心，我嗰时未夸张到一个边炉摆台面， 摆个椰子鸡煲喺台面啦。 唔好再提啊！ 我肚屙，你都要肚屙。 即系嗰时系讲紧我如果摆一支蜜精，佢就系摆一支蜜精。 哇！ 如果我摆一支即系任何牌子嘅蒸馏水，佢都要摆嗰个牌子嘅蒸馏水。 哇！ 咁系点解咧？ 控制欲咁强。 同埋同一时间，我系唔容许我哋班其他同学再摆嗰支嘢。 我摆无糖，你都摆无糖啊嘛？你听 咁样，我好少有无糖嘅咁。 都明 系啦。咁嗰时点解会有呢件事呢？系因为曾经啊，老师咧闹过我哋班一对情侣，即系嗰个情侣系唔知点解有呢个咁嘅暗号啦，定系点咁样？咁嗰时咧，我哋嗰个老师闹佢对白就系、是：你两个使唔使咁衬啊？台面摆晒同一支嘢饮咁样啦。 系。 咁你知道下低啲同学知道发生咩事，嗰啲就起哄咧，就呜嗰啲起哄啦。咁當時人兩個你就見到佢陰陰嘴偷笑啦咁樣，哇！我就好記得嗰一幕，我好羨慕嗰一幕。你明唔明？我覺得嗰種哇，即係嗰種曖昧得嚟咧，但係其實大家知道咩事嘅，但係又唔可以講出嚟，但係暗下底感受緊嗰種甜蜜，係真係冇嘅啦。而家邊個會阻止你台面擺咩啫？係咪先？ 係啊， 即 係你台面我坐你都傻啦，同埋 你睇你台面而家真係擺個成個韓燒喺度都得啦咁樣。所以我嗰陣時咧係即係要求，即係譬如我擺咗，咁我係會買兩份嘅，即係譬如我買咗支熱朱古力咁樣，咁大家就一齊擺熱朱古力咁啊。其實冇人知點解㗎，但我呢度都等緊老師鬧我哋㗎， 有種古靈就嘅感覺。多阿琼摆咗一支柠檬茶，佢就要跟手买柠檬茶。多阿琼第一换咗热朱古力，你就谂办法买热朱古力。 咁到底边个系领袖咧？古领袖嘅感觉，哎呀，你好恰当嘅比喻啊吓！但我想我等咗成年咧，老师都冇闹过我哋，点解？点解你唔闹我？呢啲系情趣咯，但系依家嘅讲翻起，你会觉得都弱智。 我嗰时嗰种唔知可唔可以用情趣嚟形容啦？咁系啲同學會講嘅，知道你拍拖。咁嗰陣時就中六啦嘛，因為咁而嗰一個女朋友係 join school 活動識嘅，大家都係啲籌委會嘅人。咁所以我哋即係學生會個班都識佢嘅，啲同學又知啦。咁咧要講佢個名嘅，因為呢個古仔關個名事，即係佢叫阿 Ling 啦咁樣。哇！好耐冇叫。 哇！呢、這个名字真系， 呢、這个节目好赤裸，因为叫阿 Ling 啦咁，咁啲人就会叫佢即系 Ling 姐或者咩咁啦。点解咧？就因为啲同学成日好中意，就系当你有同学仔拍拖，你要搵啲位即系所谓入佢串佢。 系 落雨天，落雨天够钟 Ling 姐啦，喂 Ling 个姐未啊？喂 Ling 姐啦咁， 哇！ 不断地咁样讲， 我好记得嗰阵时， 我明啊， 去长洲嗰啲唔知地理嗰啲camp 咁，啲同学嗰次系最劲，唔知落雨天暑假去，跟住大家喂拎遮啊，拎遮啊，拎个遮未啊？个个都嚟问我啊， 系 喂你有冇遮啊？我要拎遮啊咁，你使唔使拎遮啊咁？不断咁成为攻击对象， 好低能嘅中学嗰啲嘅小学鸡嘅笑点，但系嗰时觉得好过瘾噶嘛， 尴尬得嚟，你会有一种开心喺度咯。 系个女仔都会阴嘴笑啊嘛， 唔系个女仔唔喺现场噶， 啊嗰、那个女仔唔系， 因为我男校啊嘛，咁所以啲同学知道佢存在， 哦、即系你自己自嗨咋， 即系啊，即系佢哋系咁喺我面前讲咯。系啊，咁我就有一种尴尬得嚟，但又好开心嘅感觉，即系佢好似唔喺我身边，但系啲同学一路讲住，佢都好似喺我隔篱陪伴住我咁，跟住就会 send 个 message 就俾女朋友就话，佢、哎、哋又攞你个名嚟讲笑啦咁样。 呢、這个就等于咧，即系之前即系可能中学嘅时候啦，你嘅男朋友啲兄弟咧会嗌你阿嫂。咁但系个个就会讲，哎呀，唔好咁叫啦，唔系咯，唔好咁叫啦。但系我见到每一个我讲呢啲上个 friend 咧，哇，个嘴角咧去到耳仔边啦，哎呀，唔好咁叫啦，都唔系，好衰啊，唔开心啊，正。 但明明就开心到 不得了啊，真系。 系啊，阿嫂有度好啊，嗌个唔使惊讲错名。 系因为每一个都系阿嫂。 所以冇啊，如果你谂翻转头细个嗰种拍拖咪。好似好簡單，好好唔知道發生咗啲咩事，但係又非常之開心咁樣咯，係有種咁嘅感覺。而去聽呢一首歌嘅時候，就會知道有一啲愛情上面嘅問題咧，唔係淨係單憑愛就能夠解決得到嘅。好似大家考量嘅會多啲。 你大個之後再面對嘅事情咧，就絕對唔係台面擺唔擺到蜜精或者綠茶咁簡單嘅問題。 除非将毕生所信也推翻，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秋惯，长黄好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缠绵一番难教义理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悲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自然投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从前不懂这出景点戏太夸张，相恋情侣路半分开太牵强，为爱时时已退让，骗人拿原则开仗，今天这抉择轮到我，比虚构戏剧还哀伤。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自然投入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 太荒芜，有某些隐忧，恐怕父母也不能。 听过有张敬轩的派台作品《俏郎君》， 以前呢拍拖真的不用想嘢嘅，所以如果你都有一些着紧校服的时候学生年代的恋情的故事，不要等了，有谁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 系啦，或者你想起的不是学生年代，总之你同你另一半而家你眼前嗰一个人， 嗯、 你同佢有冇啲咩爱情的故事，有啲咩歌属于你哋想起的，都可以 Facebook 或者 IG inbox 我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近两星期单日新低。本地个案占38宗，当中20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丽港城第七座列为强制检测大厦，有两个同座向相差十几层的单位各有一宗病例。北角东发大厦 C 座昨日5宗的初步阳性个案，今日确诊，累计13宗个案。红磡永明粥店多一名工作人员在检疫中心确诊，累计7名工作人员染病。政府昨晚公布，红磡指定区域内有11栋大厦因为有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必须强制检测。当局在芜湖街临时游乐场设置临时检测站，大厦的居民排队进行检测。住在强检大厦的居民郭小姐说，一收到通知就前来做检测，担心一旦感染病毒会影响到其他人。居民谢女士话：大厦嘅卫生情况唔错，但始终楼龄高，担心渠管有问题。另一名居民刘先生话：为防政府突然封区，出门口嘅时候专登买多咗粮食。英国政府今个月31日起接受合资格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嘅港人申请签证到当地工作或者系留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严正立场，指出英方违背承诺，一意孤行，反复炒作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问题，干预香港事务，干预中国内政，到头来只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赵立坚重申对香港的光明未来充满信心，任何势力、任何情况都动摇不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反对外部干预的决心和意志。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说，美中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对抗成分增加，但亦都有合作空间。被问到新疆问题，布林肯认为中国有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必定将会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他又说，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必须和整体中美关系息息相关，不应该指望一方面肆意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给予理解和支持，希望美方能够为中美在重要领域的协调和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的朝早仍然是清凉，下星期初日间天气温暖。 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欣怡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就在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欣怡花园的快线有意外，龙尾香港单车馆。另外在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菠萝斜径对开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呢一段西贡公路来回方向的交通都非常挤塞噶。入西贡市中心的龙尾去到近康湖居，反方向出九龙龙尾接近翠塘花园。咁就系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菠萝斜径，因为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康湖居同埋翠塘花园。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地开。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井栏树巴士站去九龙，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落车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同埋东涌怡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我好惨啊！ 你可唔可以安慰下我啊？ 对唔住啊，波成，有个靓过你好多嘅男仔，佢都好惨啊！而我真系好想安慰下佢。话晒都系今年乐坛嘅另一位新人，简尼伊顿吕爵安第一首作品。 连环错爱，有谁救我不幸？被留在地里震觅热吻，然而对你我无法太安分，但求是没遗憾，尽人事做做怕余生，良心会斥责我从未陪衬，只想找一个伴，能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自满，全心厚待你，仍然公倍但事半，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 也不换，明明并不圆满，然而若少沉闷，怎么敢谈判？ 嗰个名称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作曲有吕爵案、柯新风和温汉文，填词黄伟文作品。 顽强性格带来更重灾祸，热情未被承认，但仍旧自命有团火。如果老天有眼派你来扶起我，只想找一个伴，但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自满，全心厚待你，仍然公倍但事半，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自保，找一个伴，越找越不乐观，但现在已不管，情愿调整自我观，茶杯未满，仍然装着大半，尽力做我这手牌，若无法换，一生都给背叛，别夸大这份悲观，年华无尽错乱，教我何会心欢，今年错了大半，明年或者圆满，终生都圆满，安心等谁接管。 Eden 雷爵安主唱，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人惨其实鸡都好惨。他们说呢，这首歌里面揀的鸡呢是就快死的状态。 非洲的鸡很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鸡但是就是飞不起，想起当初飞得起，今天只懂生蛋吸氧气，非洲一分钟可比香港一分钟更美，非洲的风怎可比这里有太多废气，非洲鸡飞得起来一飞飞到尾，非洲鸡飞得起，非洲鸡好似你， 事当中咧，送那小鸡上路，公鸡装没看到，忍唔住觉得啊，其实小鸡都有小鸡嘅惨嘅，但系咧一路谂住自己有几惨，好似都于事无补。记得咧听儿歌嘅时候，我哋系容易感受到一啲轻松，一啲快乐。所以喺 ROT 嘅呢一首《非洲的六十秒》之后咧，拣多一首儿歌一齐开心一下。 你可以飞啦！ 拣嚟 ROT《非洲的六十秒》。系噶，成日觉得自己惨咧，其实于事无补，不如谂下办法令自己开心翻。相信呢个世界上不断都有好事发生，不断都有奇妙嘅事情发生，拣嚟艾粒作品。 起身翻工先发现冇工翻，将四餐变两餐，早餐变晚餐。 着我洗着自己衫， 带住黑超太拖饮杯日头行沙滩， 兼职全职兼职都拆散，清洁保安奶妈送件任你拣， 七老八十想玩无力玩， 而家班场冇人仲去练滑铲， 衫多变化，净系识得食尽饭乜都识得煮， 黄衫多变化， 下身着条 T back 每日上网读书， 衫多变化， 少去码头钓鱼，勤力动心缩鱼， 突然转成信主，常自用我去挑选，其实是天意， 我欠你，拒欠我，拒欠你， 总有背后意思，条命是衰到都冇人有，唔会怕得你独个受，曾经有最后又失去再接受，靠勇敢去守，条命是衰都冇人有，上帝也不理这星球，曾经有到最后又失去再创造，人人大练咒，奇妙事不断有， 好想打波，好想去唱 K， 全部散晒，最后早睡早起， 怀念穿梭巴士经过东京湾， 行狮子山，登上富士山， 摆酒只系收到四份礼金， 见证爱情双方真系讲心， 老友住到咁远，记得写信翻嚟， 半夜起身只要挂住呢个屋企， 其实是天意。一切从自己再开始， 总有背后意思， 条命是衰都冇人有，唔会怕得你独角兽，曾经有到最后又失去再接受，靠勇敢去守，条命是衰最后又失去再创造，人人大念咒，奇妙事不断有，条命是衰数都冇人有，唔会怕得最后又失去再接受，靠勇敢去守，条命是衰都冇人有，上帝也不理这星球，曾经有到最后又失去再创造，人人大念咒，最后有 暗尽处会有光。简尼艾粒作品，歌曲名称《奇妙事不断有》。 大师，你今日会送咩字俾我哋嘉宾啊？ 今日我用佢个名创作咗呢句说话，好正面噶，听住咯。 林欣彤，声同气。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由林欣彤嘅。 Hello， 欢迎咩？同声同气啊！ 好好啊，同声同气。 系啊。咁我哋咧，其实咧唔单止有嗰句嘢嘅，即系嗰句嘢唔够诚意噶嘛。我哋系有实物送俾你噶。 我哋将林欣同声同气写咗出嚟啊！ 哇，好靓啊！ 多谢，同埋呢个同声同气令我觉得好好 warm 啊。 系啦，就系有嗰个 feel 啊，要。 冇错，睇下我哋都有度过下噶咁样。 多谢多谢多谢啊！呢份礼物我收咗佢啦，噶。 系啊， 好，我哋一阵卷埋先俾你啊。 系啦，咁所以咧，因为我每一次有一句嘢，除咗即系用个名食个字，即、就、系、是、作为一个礼物之外咧，系希望用呢句嘢当中咧引申到一啲。你身上面嘅故仔，点解我哋就问你啊？其实有啲咩嘅 topic 同林欣同佢倾，可能即系新认识又好，或者平时作为朋友都好，系 就会同声 同气啦，系啦，好啱倾嘅 topic 啦，咁样。 可能呢一两年我比较谂得多嘅就系呢一个减肥 keep fit 咯。我谂翻起自己可能24以下啦，或者25以下啦，都系咧，其实食好多嘢咧都冇乜所谓嘅，或者点样乱咁食咧都冇乜所谓嘅。即系你条腰都还喺度啦，嗰个肚腩咧好快又消失啦。可能你食少一两日咧，其实都冇乜嘢噶。咁但系而家又好似唔系噶，咁所以咧就要 keep 下啦，就做下运动啊，又或者系谂下点食嘢啊咁样咯。 我想知以前你头先讲譬如25岁以下啦， 系 嗰阵时系食嘢唔需要你，嗰阵时你嗰个你系可以食到几夸张 嘅。即系我好记得咧，我一入行嘅时候啦，冇耐啦。咁即系大家有时可能会一起食饭噶嘛，尤其是咧如果忙起上嚟咧，可能化妆整头嘅时候，我就系我开饭嘅时候啦。咁跟住咧，我次次完成一个饭盒咧，我身边啲人都会话：，哇，你食得晒噶一个人。跟住我心谂有咩咁？有咩咁难啊？一个饭盒一个人食晒佢，咁有乜咁难？ 好合理啊，一人饭盒啊嘛，正所谓。 系咯，好难噶。 咁两个人食啊，咁。 咪咯，有咩咁难咧？我有衣食啦，同埋我一粒都唔剩咁样啦。咁跟住然之后我然之后我发现咧，原来行里面咧可能好多女仔咧真系唔会食晒一个饭盒咯。 哦， 系啊， 系咪啊？即系譬如我到今时今日都系噶，我谂起我前排同陈雷 系 啦喺度做一个访问咁样啦，跟住佢嗌咗一个饭盒，跟住咧佢都同同事讲：，喂、哎，你食唔食啲啊？我一个我唔食唔晒噶，跟住我心谂，如果我个胃口系咁就好啦。即系如果我真心可以由衷地讲得出呢句说话就好啦，我就唔使成日都忍口啊。即系我点解啊？即系有时我都想熬我嘛，我点解我嘅胃口要咁大？你点解先生到我咁？ 个基因咁样样咧？ 即系我回想翻咧，其实我嘅胃口应该系练出嚟嘅，就系咧我中学嘅时候咧，我妈咪咧就好兴用一个好大嘅碗装饭俾我啦。我觉得嗰度咧应该起码有碗半至两碗饭嘅。一个正常嘅碗， 细个惊即系小朋友唔够食，一定怼好多俾你啦。 同埋我妈咧，即系平时啲阿妈咧都好中意得人食嘢噶嘛，尤其是佢自己嘅小朋友。咁我明嘅呢个心态，但系我妈咧系好中意得所有人食嘢嘅。咁所以身为佢嘅小朋友，应该系更加中意得我食嘢嘅。系佢咧唔止不呢一个饭嘅份量俾我啦，隔篱仲要有一碗。劲大碗嘅汤啦，系啦，因为我咧成日要谂住啊，我一定要好有衣食咁样嘅，因为呢个系嫲嫲由细到大教我嘅，跟住咧我系总之屋企人俾几多嘢我咧，我一定要食晒佢嘅。尤其是啲饭咧，一粒都唔会剩嘅。 呢件系好事嚟嘅，本来 系啦，本来 系啊。 咁但系由于我妈真系不好鬼多饭俾我，咁我食啦。而到最后咧，我就会喺嗰一餐饭嘅时间里面咧，完成埋成碗汤嘅。直到有一日，我真系有啲忍唔住，因为每一次我都食到好饱、好饱、好饱、好顶、好顶、好顶啦。跟住我就忍唔住有少少崩溃咁同我妈讲：妈咪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再俾咁大碗汤俾我啊？好饱啊！ 你都会闹你噶，以前 唔系我妈好冷静咁同我讲， 出去咁你唔使一嘢饮晒佢噶。跟住我就叮一声，咦？系，点解我唔留翻？譬如可能两个钟之后饮埋佢，做乜我逼自己喺嗰一餐饭里面完成所有嘢咧？ 咁但个胃口始终个基因咁大啦。咁而家你话要 keep fit 嘅话，咁点样样算咧？阿琼都好想知，佢嘅基因都系食好多嘢 啊！我都好难饱 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你拣食乜啦。我而家好兴咧，用一啲热量低嘅嘢嚟质饱自己啦，例如饮茶、饮水啦，例如系狂食菜咯。咁但系啲菜咧就唔好落咁多油。我有时咧煮菜咧系冇落油添嘅，咁就唔怕吸收咗一啲隐形嘅热量咯。因为油系即系应该话菜系好索油噶， 系啊，打边炉就知啦。 系啊，你食咗又唔知道、啊。跟住咧，之前有即系我有一排有睇营养师噶嘛，跟住我又问佢，哎呀，咁但系如果人哋譬如即系可能霎菜嘅时候，尤其是你出去食咧，你唔知道佢会唔会霎咗啲油落啲菜噶嘛，咁你洗一洗佢会唔会好好多啊？咁样，跟住佢话，咁、哎、但系你假设你用张纸抿咗啲油咁。你搵水浸一浸佢咁有冇分别啦咁样。跟住我咁又系喎佢都吸晒啦。係啦咁所以最好你自己煮啦、 嗯。 其一就系你自己煮控制到。咁其二就系搵多啲熱量低嘅嘢嚟令到自己饱囉。 咁健康嘅嘢都系唔啱我㗎啦。 唔会食嘢呀佢嗰啲酱料呀、啊、系。嗰、那個仲多嗰啲湯 係。好啦好啦我哋依家返嚟講新歌啦。依家返嚟講新歌返嚟講新歌啊。 望着你侧影，当你在掌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知。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梦恨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

忘记留给你。 做咩咁好唱口啊，家俊？ 我最近下载咗呢个唱 K app， 谂住可以玩下嘛。 咦？点解手机可以录音嘅？记得我哋以前又有黑胶碟，又有录音带，佢哋又点样保存声音呢？ 不如我哋今个星期探讨下咯。 咁就要黐实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赵善恩同埋李慧贤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啦。 到时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何俊荣， 现在在珠宝公司做财务文员的他，透过展翅清健计划改善了他的沉默性格，亦都增强了他的自信，现在已经全面管理公司分店社交平台的运作。 想知道何俊荣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Jerry 隔咗三年再同阿一波性做访问，感觉系点呢？ 咪好似撞翻个旧老友咁咯，个感觉好似好耐冇见，但又好熟悉咁嘅感觉。今次嘅我咧，应该系更加畅所欲言咁表达嘅。 Jerry 雷心如，想知道我同三年前有咩唔同呢？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一界声音像海尔，混沌莫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林欣彤，声同气。今天我们声同音乐嘉宾有林欣彤啦，咁啊，跟住呢个部分咧，当然就系会讲到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啦，《无名指的勇气》嘅。咁喺你正式介绍之前咧，我同阿琼咧。因为听完只歌啊，听完 MV 啊，知道即系睇完一啲资料之后啦，我哋咧会首先估一估我哋心目中呢一首歌嘅感觉。 好， 系啦，咁然后交俾你啱啱咧逐个揭晓佢，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好啊，咁我估先啦。听完齐乐平嗰个 demo， 你应该几中意，但系点知当阿直爷攞翻份词翻嚟嘅时候咧，你应该开始系有啲唔敢唱嘅。因为即系虽然词完逼啊或者一秒啊，我觉得都好你自己，可能都有啲 sweet 嘅嘢喺当中，但系 sweet 到去结婚、哦，咁就真系可能你就有啲有啲啲觉得唔知点样处理啦。咁但系咧，即系我睇你 IG 啦，直爷赠咗你一句，就话即系喺爱当中咧，就越系恐惧，佢越会离去。咁你就觉得啊，不如试下即系打破自己对呢一首歌可能对嗰种状态嘅恐惧，试下挑战佢。于是乎就有咗呢一首歌诞生啦。咁样， 我想估计喺你录音或者拍 MV 嘅时候咧，中间曾经真系有出现过一种向往结婚嘅感觉。嗱，嗰样嘢咧，唔系就系因为只歌本身系咁，嗰个原理系因为我听完之后，特别再睇 MV 咧，首先我见到嗰种 sweet 系令到我有呢个感觉，我做好多婚礼咧，我都冇噶，从来都冇。但睇呢个 MV， 我发现到就系、是、喺 MV 里边嘅你啊，特别嗰种 sweet 系原来一个结婚嘅女人咧，搵到幸福嘅女人嗰种开心系咁样样，然后会令我觉得我好想俾我中意嘅人有呢种开心。所以我觉得睇嘅人或者听嘅人都有呢种感觉，我觉得你唱或者参与其中冇理由冇出现过嘅。 哦，好啦，我揭晓啦，系咪？ 系啊，讲阿琼嗰个先。 阿瓊哥是比較接近的、我真實的想法、但是波勝那個呢，我想在可能三四年前的話，如果三四年前的我唱這首歌可能真的會出現的這一種向往，現在呢可能是已經過曬啦，因為咧，我以前咧係諗定咧，嗱，我25歲咧就結婚啦，跟住咧，享受兩三年嘅二人世界，可能28歲我就生 BB 咯，即係以前係咁諗啦。咁我就而家過曬咧，我就亦都因為呢一啲年紀咧，身邊陸陸續續啲朋友都開始結婚啦，有啲有埋小朋友咧、我就發現哇，結婚同埋生小朋友並唔係我諗到。嗰種 fantasy 咯，唔係，而係哇，原來會產生好多問題啦，有好多要解決，亦都係好困難嘅有時。即係同埋我細個咧，覺得結婚咧係一個終點嚟嘅，係會 happily ever after。 即係有童話故事嗰種咁樣。 因為永遠係結局嚟噶嘛，結婚就。搞掂噶啦，一结婚咁样。 但从来冇讲嗰啲王子公主嘅夫妻关系系点样咯， 仲有婆媳关系咧， 都冇讲啊嘛。 咁但系其实结婚系一个开始咯，而系一个另一个层次嘅开始，而呢个层次系高咧啲添啊。咁所以而家就冇咗以前嗰种 fantasy 咯，嗰种向往咯，而系发现哇，我谂。我自己要变得更加好的自己，亦都要遇到一个好好的另一半先至可以踏入呢个阶段㗎喎，咁样囉。所以諗呢样嘢呢，我就谨慎咗好多，亦都觉得都会。实 啲咁諗囉。 係囉，即係可以咁讲囉，即係踏实咗好多啦，咁样諗。就唔係嗰种梦幻之中觉得好开心啊，好温暖，就只有开心咁样。 系， 但阿瓊嗰样嘢咧，就系可能就因为我有呢啲谂法咧，所以阿瓊嘅讲法就啱啦。我一收到呢份词咧，系我应该话收到 demo 先。收到 demo 嘅时候，我觉得哇，我首歌好 sweet， 亦都嗰个 melody 好 hooky 啦，好容易记，好好听，我好中意嘅。咁收到直夜份词咧，我觉得哇，好劲啦！但是讲到结婚，究竟我唱会不会啱呢？因为一来我未结婚啦，二来我亦都想，如果一个未结婚的人唱这件事，究竟我怎代入好呢？但是亦都有几句他赠我的歌词，我就假设自己是一个代嫁的女生这样咯。是啊，即是唱的时候，我都曾经向往过的。而我身边的人结婚，我都好替他们开心。同埋呢，就是即使我未有未婚夫，即系我亦都未试过被求婚咁样，但系我亦都参加过唔少嘅婚礼，甚至做过姊妹啊、伴娘啊，即系当中嗰一啲感动，我都感受过唔少次嘅、尤其是佢哋讲誓言啊，系啊。即誓言是好劲的，其实我觉得。虽然每一次的誓言是一样，但是呢，你敢发这个誓呢，你敢去戴上那只戒指呢，那个勇气呢是你承受另一个人的人生咯。同时你亦都交紧自己的人生给人哋。所以是好劲。但是那件事呢，不是说你交个人生给人哋。是因为哎那个人实冇死㗎啦，你交俾佢啦。唔係咁喎。而係佢实冇死之余，如果佢出事你都同佢一起过㗎喎、就係无论佢有钱又好，佢贫困都好，佢健康又好，佢有疾病都好，你都要同佢一起过，你都要去承受佢嘅苦。而同样地，你自己好同唔好，佢你都相信佢都会陪你过咯，即系呢一个承诺系好美丽，好美丽咯。即系咁，我就谂住呢一啲嘅勇气啦，呢一啲嘅承诺啦，呢一种嘅美丽嚟唱呢首歌咯。系 头先喺度听阿 Mac 讲，即系嗰个誓词嗰个重量咧、我就更加明白点解会有一种唔系咁 fantasy， 因为头先讲啲承受所有嘅嗰啲嘢咧。是好难， 要想得好清楚啊，要经历好多嘢啊，直夜有啲歌词都系都会令我諗起，譬如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 就是我怎样舍得放低以前的人才配有现在这个人。那我觉得就不只是放低的，亦都是在以前的关系令自己成长了多少，你反省了多少，你在以前的关系学习了多少，你进步了多少。即是可能小时我很刁蛮的，我最记得我的刁蛮呢就是那时候是 puppy love 啦，好像初中的时候啦，我跟那时候的男朋友呢在搭巴士咁样啦。跟住呢咁好难得才可以约到见面一次咁样㗎嘛。那时候翻学，跟住又不是成日夠胆咁样约出去两个人出街。 星期六日先得㗎咋。 对呀。同埋唔敢㗎，即係成日都会呢撚埋几个 friend 一起啦，觉得好尴尬如果唔係。跟住有一次呢就真係约到两个人啦。跟住佢竟然喺巴士度瞓着咗啦。跟住我就觉得好嬲啊。 嬲啊。 係呀。 难得见到面你瞓觉、 巴士房好舒服噶、 因为咧我细个咧系个唔中意瞓觉嘅人嚟嘅，咁咧我细个就唔识体谅佢咯，咁但系细个就会嬲呢啲嘢咯，就会觉得你咁搞错啊，咁难得见，我哋见得个三个钟，你瞓鬼咗唔知可能十五分钟，咁啊细个会嬲呢啲，但系而家觉得咁巴士呆下呆下瞓着咁好正常啫， 其实人生真系好攰啊，瞓下唔好咩？ 唔系咯，咁我真系攰啊嘛，佢唔系特登是但啦，好唔好啊？即系以前唔识体谅嘅嘢，而家就会识咯。 因为头先咧都有讲到即系呢一首歌嗰个承载嘅意义啦，甚至乎直接俾你嘅说话啦。咁喺唱嘅时候咧，我觉得呢一首歌其实系咪都唔容易，因为嗰个声线嘅转换啊，即系你不能够用好大力嘅有啲位置，即系譬如我听到差唔多最尾 chorus 嘅时候 ，suppose 即系成日嗰个 climax， 咁但系去到嗰啲位置亦都会譬如啲分沙嗰啲字要转到好气声咁样去，咁啊不断喺度即系转换转换咁样，系咪呢一个都花咗唔少功夫要去即系 study 嗰份歌词点唱？ 其实系啊，你讲得啱，即系我同 Randy 去揾究竟啊呢一首歌要唱嘅语气，都即系花咗好多时间，因为首歌讲到结婚呢、这个人生大事，加埋嗰一个编曲啊，嗰一份词嘅力量咧，又唔可以托唔起嗰个力度，但系你又唔可以太大力，太大力又会觉得你好恶咁样啦，咁所以系要恰到好处咯，即系你要系开心，但系又托得起件事，亦都带点甜蜜嘅，又不能够太过大力，但又要嗰种铺张，譬如其中一句就是由长婚纱由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其实这一句我很喜欢的，即是很犀利啦，直爷的功力可以想到一条长婚纱的寓意将它摆在这里，就是由头到尾的啦，样即你唱这一句歌词的时候，你又不能够太过恶，但你又要即浪得起这个重量的时候，就即要恰到好处，但是很多时候投入咯，我想去幻想啦，有好多画面喺个脑里面呢，如果你心里面同你个脑海嘅一啲画面系都系呢一啲嘢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嗰个力度就自然会走出嚟，又啱数咁样嘅。 系。咁所以会唔会真系同 Randy 喺即前期倾嘅时候点样去唱嘅话，即系入到反而佢真系要录音嘅时候就唔需要即系录好多 take 啦，因为嗰个 mood 或者个情感到咗啦。 都我哋都录咗好似三至四日嘅，即都需要时间嘅。因为其实呢首歌嘅难度其中一样嘢咧，就系Robin 咧，即系齐乐平佢作曲，可能因为佢系个男仔啦，呢一首歌个 range 都大嘅，即系试 key 嘅时候都有啲取舍咯。 系 譬如前面咧都比较系低啦，而中间咧都高嘅，chorus 嘅时候。咁、那個 range 咁闊呢，你有個欲你想去個 chorus 低啲嘅時候，那個 first 嘅低音呢又太低啦，咁就好沉。但係呢如果個 chorus 低呢又會覺得個 sweetness 冇咁強，係咁就太高呢又會驚太雞仔聲，又或者又會驚太惡啦，如果用起力上嚟。咁所以而家呢一個 range 就合即係啱啱好合到好處，亦都去到好問咯。咁用聲上嚟咧，我亦都其實錄呢一首歌嘅中途啊，我都要練好多咯。 即系要练好练习好多去用呢一啲广东话嘅字摆喺呢一个 range 度唱好佢咁样咯。 哦，系即系唔可以太恶太恶，我而家同你一身世咁啊，即系你太恶又唔得咁啊。 唔系嘅，我逼婚 你唔好走。 系啊，我而家嫁俾你，你唔好走啊。 咁我就系我逼婚嘅时候，我对男仔讲，咪错啊，惊到啊。咁但系我其实算系旧年年尾嘅一首嘅作品啦，咁样。咁今年咧，2021年嗰个成个音乐嘅计划啊，点样？又会唔会？不过其实因为而家肺炎嗰个影响啲，而家我哋访问歌手，大家都话诶。讲住先啦，都系咁样。但阿咩有冇一啲嘅计划可以同我哋分享住先？ 我有啊，都已经系筹备紧新歌啦。咁系有一首都决定咗做噶啦，其中一首 demo， 咁就喺度筹备紧，而亦都继续听紧其他嘅 demo 去做啦。咁希望推出之后大家都会中意咯。 期待啊，期待2021年有啲新嘅唔同嘅计划。会唔会自己再有啲创作咁样噶？ 我咁啱呢几日咧都喺度执紧自己以前写落嘅嘢，不过我又唔系咧手手都够胆怼晒出嚟俾公司嘅人听，唔知点解有啲 hesitate， 系啊，因为其实喺入咗新公司之后咧，我出嘅歌大部分啦都系比较主流啲嘅，个方向，咁但系咧我以前写落嗰啲咧有啲都几几偏啊，可以咁样讲，系系好。感觉唔系嗰啲啊，一听就识背啊，个 melody 好洗脑啊，即系唔系嗰一类型，系好 moody 啊，要好似进入咗一个好我自己、好个人嘅世界嘅一啲嘢咯，系未必个个人都会即时感受到嘅嘢咯。咁但我就自己再执紧咯。如果我觉得适合嘅时候，可能就俾公司同事听一下咁样，系啦。 好啊，呢个都想听，想知道一下即系嗰个嘅你，嗰个情绪嗰啲系点样样嘅。 期待期待2021年阿咩嘅唔同嘅新嘅作品。 好啊，我会努力。 今日多谢林欣彤，多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 从前常在乎被挽手，谈情曾但求被拥有，仿佛从来单打独斗，长路牵手只有我在走，而你每日眼像永久，谁计较是谁被拥有，只因信你得到自信，练习只可紧求仍不够，何时开始何来枯竭无名指的勇气，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早已要一起，无非缘机时机才明白从前不相比，悠长分叉，悠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比喜欢更加欢喜，成长成伤都必须争气，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就不能轻轻抬头抛过花球，明白不必抢到才拥有，何时开始何来枯紧无名指的勇气，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早已要一起，无非缘机时机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走。 饭后一起仍然分享谈情奥秘。 今日阿 Matt 林欣同最新作品《无名指的勇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近两星期单日新低。本地个案占38宗，当中20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丽港城第7座列为强制检测大厦，有两个同座向相差十几层的单位，共有3宗病例。北角东发大厦 C 座昨日5宗的初步阳性个案，今日确诊，累计13宗个案。红磡永明粥店多一名工作人员在检疫中心确诊，累计7名工作人员染病。港大医学院最新研究发现，今个月大约40%受访市民表示有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较去年6月至11月的大约60%少。院长梁卓伟说，可能因为越近接种日子，在决定的时候就持观望态度。他又说，医学院有意在农历新年之后协助营运社区接种中心。港大透過電話訪問抽樣調查，綜合數據發現，教育程度較高人士較傾向選擇不接種疫苗。至於對政府採購的三款疫苗接種程度，最多人接受德國 BioNTech 疫苗。新加坡內部安全局上個月拘捕一名16歲少年，涉嫌企圖在新西蘭基督城清真寺槍擊案發生兩週年的時候襲擊新加坡國內兩間的清真寺。內部安全局表示，這名少年是印度裔基督徒，他對伊斯蘭教有強烈反感，受基督城清真寺槍擊案疑犯塔蘭特影響，計劃用在網上購買的刀向住所附近兩間的清真寺施襲，並在網上直播過程。今次是新加坡首次有人因為受極右思想影響而被捕，這名少年亦都是在內部安全法下涉及恐怖活動而被捕的年紀最小的人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朝早仍然清凉，下星期初日间天气温暖。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段都车多，车龙就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亦都开始车多，车龙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马记仙峡道上行近住宝云道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红棉路近山顶缆车总站。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繁忙的，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而反方向去观塘的龙尾就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车龙就排到圣贤中学对开。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

正月破老皮子 呢个 game 可以玩好耐啊，咁到底发生紧咩事咧？因为最近有一个非常之洗脑嘅手机游戏嘅广告啦，咁入边咧有一句对白就系、是：哇，正月破老皮子！咁俾好多网络上攞嚟二创啦，或者点样啦，同埋个广告即系。有啲煩啊，即係無論係 Instagram、Facebook 啊，你開網頁啊，你都一定會見到呢個廣告嘅。係。咁於是乎，我哋今日全城點歌大行動嘅點歌對象就係、 是、哇 ，Jennifer Lopez。喂，你唔可以讀翻佢個正確嘅名字，一定要係哇 ，Jennifer Lopez。系啦，我哋终于有翻一啲人类成为点歌对象啦，继啊熊猫啊、CQ 啊嗰啲之外，好耐都冇啦咁样。 系啦，所以如果你有啲咩歌啦，想无论其实系送俾哇 Jennifer Lopez， 定系呢个游戏呢个广告啦，都可以上 Facebook 啦，或者系 IG 啦，搵骚动音乐留低你嘅 comment。 基本上过去呢几日咧，我同阿琪琪好多我哋已经谂到拣点歌俾佢， 系啊， 跟住就睇咗好多网上面大家嘅创作，见到大家用啲咩歌去改歌词啊， 系， 然后我哋就喺个公司度每次见面就成日都攞嚟唱。同埋攞嚟讲啦， 系啦，今日咧波城咧系有机会一展歌喉嘅，系啦，大家真系要密切期待，好唔好啊？ 唔好， 同埋我哋希望大家可以一齐集思广益咧，填到一首完整嘅改歌词，可能会更加精彩。 系啊，因为我今日拣嘅歌咧系里边会改咗歌词嘅，去配合翻呢个嘅情景，同埋嗰种即攻击村庄啊嗰啲咁样咧。是啊， 是啊， 我好快就已经想到这只歌了，因为。 是啦、啊、我们只是挂住笑佢烦啦，但其实你不知道这只游戏 game 几赚钱啊。据闻佢而家已经识个收益啊，已经去到11亿美金啦。 我都花咗啲时间 study，、啊、即系讲紧嗰个威力。 即系如果我有11亿美金咧、啊，我系唔介意人哋笑我烦嘅。啊、 你谂下，使钱请大明星、啊， 喂， 唔系就系佢做卡啲 B， 仲、啊、要有啲人再讲系有其中有一段嘅广告啦，叫做就系、是、即系 Jennifer Lopez，Jennifer Lopez 咧，即系佢里边有提及嘅人名，其实都系佢工作团队，譬如一啲编舞嘅人啊，佢另一半啊，即系我攻击嘅对象。要是叫好像叫阿力啊，阿力其实就是他另一半的名字啊， 是 啦，即是摆了很多这些人下去，那这些我估啦，你要用到的时候、会不会需要都要洗钱呢，即是他花了很多钱下去啦，这样。 同埋即是不做 research 不会知道，是一只以色列的游戏啊， 是 吗？即是这个那么陌生的角度，原来是曾经有那么深切的这个文化渗透落了我的生活当中。 所以为了 research 今天写这一篇东西等等，我直情都试下。感受一下，然后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咁样都话，即系同我分享佢嘅心得啊！连头先刘伟恒都同我讲：，咦，我见到你新加入，我俾啲 tips 你啊！ 吓、啊，玩咗好耐啦， 佢好耐啦， 搞错、啊。 简单嚟讲嗱，我简单讲啦，即系佢里边咧，即系你要起一啲嘢嘅，总之你起升一个 level 就会有一粒星啦。刘伟恒佢有6000粒星啦。佢头先同我讲， 睇佢唔出、啊， 佢玩好多 game 噶，刘伟恒嘅电话。 但系我真好有兴趣想研究，系咪因为哇 Jennifer Lopez， 所以佢忍唔住 download 咗只 game 嚟玩？ 真系唔知道啊， 真系唔知 道。系啦，咁样咁，所以啊，究竟我拣咗咩歌，同埋写啲咩说话俾哇 Jennifer Lopez 咧？呢个时候大家听下啦。 亲爱嘅， 哇 Jennifer Lopez， 你好。今日一开始，我首先要讲一声 sorry， 我必须要坦白咁样承认，我系冇乜点样接触你嘅音乐，又或者电影作品等等嘅。不过即使系咁，都无咗你嘅光芒。如果依家要同我玩个游戏，轮流讲出叫 Jennifer 嘅外国明星，我第一个一定会谂起你，跟住先至到珍妮花安妮斯顿同埋珍妮花罗伦斯。你个样系点样样？其实我大概都有印象嘅，总有机会喺唔同嘅媒体嗰度见到你嘅出现。但系当初我睇你个手机游戏广告嘅时候，我系唔认得你噶。一嚟我已经习惯性地够5秒咧就会 skip 啲广告噶啦。二嚟我睇嗰个版本系国语配音嚟嘅，感觉好山寨。所以有外国人出现都好，我嘅直觉系觉得佢哋只系普通素人嘅演员扮紧。直到大家都疯狂咁样讨论紧个广告，网上亦都开始出现好多二次创作嘅片啊，又或者恶搞图，然后再到你喺拜登嘅就职典礼当中表演，见到好多网民留言用咗广告里面嘅名句之后，我先至再认真翻睇。 我想包括你在内，都没人估到一个游戏广告可以带来这么强大的回响的。但我知道你对网络世界的影响又怎知在现在，早在20年前就已经有的了。听说在2000年你参加格林美奖的时候所着的绿色丛林印花礼服受到很多人的注目，那个造型的相在24小时之内已经有60几万次的下载，令到 Google 都开始研发图片搜寻功能，所以有这个功能出现都是因为你的。一个出众的人果然去到哪里都会成为焦点，甚至改变世界。我觉得你仲系好多人嘅典范嚟噶，51岁啦，都仲 keep 得咁好。而最新嘅 single《In the Morning》嘅全裸封面，见到你嗰份自信，见到你咁 fit 嘅身形，我谂冇人唔想去到自己51岁嘅时候都可以好似你咁。虽然你有个中文花名叫翘臀真，不过我觉得唔系坏事啊，证明你都有令人羡慕嘅地方啊。所以今日咧，我特登拣咗首歌送俾你啊，而且系国语嚟嘅添，配合翻 哇，真系火老皮子， 你呢一个名嘅。基本上，我同阿琼决定咗要写信俾你嗰一刻，我就即刻谂到呢首歌啦。我仲将中间嘅歌词改咗少少配合翻，一阵去到 chorus 嘅时候，容让我献丑唱俾你听啊。就算我唱得难听，都希望你唔好失惊无神走嚟攻击我嘅村庄啊！我都是啱啱先开始玩嘅啫，游戏新手波成上。 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 累了，准备了 回忆。 你存在我深深的攻击你，原来是你抢我金币，还有卡迪币。 再来一次。 你存在我深深的攻击你，原来是你抢我金币，还有卡迪币。 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心里，我的。 梦里，我的心里，我打个声离。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帮手将整首改晒佢呢？ 哇，但是我想讲，有听众问你啊，你哪间教会？ 我没有翻教会，天生的。但是这首歌本身我很喜欢的，因为曲婉婷那张专辑2012年的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呢，这首歌我真的 loop 了很久，这张专辑。 既然这么喜欢，为什么要这么对他呢？ 就是因为我太熟，我的歌声里的 chorus， 你存在和你穿装，我真的 救命， 挥之不去。 但我想问，每一次波胜写信给女性啦， 嗯， 都很有你自己的 style。 是什么 style？ 我都觉得你对这个女性图谋不轨。嗱，听我嗰、那个，我嗰个真 系 好正气噶，又正气又正义啦，同埋好好气氛。 究竟阿琼写咗啲咩俾？哇，真系把老鼻子啦 ！Hi， Jennifer Lopez， 我是 Kenny。 呢排咧，你同 Cardi B 真系好红，红到连我阿爸咧，有日都忍唔住问我。点解呢个外国女人成日喺度出现嘅？仲有点解呢个外国女人啲国语讲得咁好噶？咁我唯有话俾我阿爸知话，咁佢要攻击人哋个村庄，都要学下人哋嘅语言，尊重下人哋噶嘛。其实讲到广告呢，我真係识好多。以前小小个最鍾意扮广告。妈好辣啊，怕辣就食完味唔辣啦。你点知今日会好天㗎？鸡蛋六隻，糖呢两茶匙，仲有啲橙皮添。以前我阿爸最鍾意问我，你学嚟做咩呀？考试又唔考，啲无谓嘢就咁上心。啲家长永远唔会明白。其实啲无聊嘢先至系人生乐趣嘅真正嘅来源。我仲记得啊，当时我哋一班同学一齐对住老师唱《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当时老师反晒白眼，但系又忍唔住笑嗰个表情，我真系到而家都仲记得。十几二十年之后，呢一班人咧好似冇大过咁。上个星期五咋，即系我食物中毒嗰餐饭啊，有个人咧就话：，哇，啲鸡好滑啊！佢净系啱讲咗句，哇，之后即刻就有人帮佢接 Jennifer Lopez。对唔住，我真系好中意呢啲冇乜意义啦，冇乜深度啦，甚至听落有少少低能嘅嘅。可能因为香港人都真系好耐冇感受过呢一种咁单纯嘅快乐，所以网上有好多疑似嘅创作。我身边呢都有好多朋友忍唔住试下呢个游戏。呢啲可能就係广告嘅威力。听闻呢个游戏嘅下载数量已经睇齐捉精灵嗰个游戏。恭喜晒你啊。哇 ,Jennifer Lopez, 你好厉害哦。而我更加佩服你嘅係，当有人攻击咗你嘅村庄之后，令青山也变了俗气的嘴脸。你会唔怕辛苦山长水远去到佢面前，之后又会有机会可以报复佢。唔玩呢个游戏都已经令我感受到有无限乐趣嘅阿琼敬上。呢排你咁劲，阿琼我一定要送呢一首歌俾你啦。 你最好啊，你最红，你更好啊，你更红啊。 揀得好好喎，覺得你用翻國語送翻俾佢啊，中間呢段， 同埋一定要講你最好啊，你最棒， 很厲害啊， 係啊，厲害啊，快啲俾利是我，咪聽呢首歌嘅時候就要攞利是。揀你有 Twins 你最紅啊，今期仲唔係 Wow Jennifer Lopez 佢最紅？ 有啲聽眾都有分享㗎，就係、是、咧，佢最近都有玩另外一啲譬如三國嘅遊戲啦，跟住佢自己喺度幻想，即係如果 Jennifer Lopez 都有玩嘅話，就會加入同盟一齊攻打敵方嘅城池喎，咁樣。这个就话揀叶振棠的三国演义咁样。 我好想听张铁火老皮子点样唱呢一首歌咯，反而。 跟住亦都有听众就话我老婆用我 Facebook 玩紧咁样。 好大方啊呢位老公咁样。咁我哋今日呢其实即我觉得有好多好好嘅一啲嘅作品啦咁样。咁、如果你俾我讲呢，我会觉得有一个即有啲人想听呢个网上Big Bang 改被改歌嗰首嘅二创啦 ，Fantastic Baby 啦， 系啦， 嗰个太古道啦， 系太古道啦。咁跟住， 咁 但系呢个我觉得系好嘅，佢就话想点呢个 Serenity 嘅旋转 With Me 啊，因为歌词当中有一句不堪一击的主角太抑郁，系啦，即系应该个主角个村庄俾人攻击啦，旁人加倍泄愤，逼到太紧，想日夜惩罚。哇 ，Serenity 呢句歌词就咁读咧，就好乖。 嗰种惩罚就系不断攻击人哋报仇咁样样。 系啊。 所以呢位听众 Brian 就话希望啊，追翻老皮兹啊，就算条村日夜俾人攻击同俾人偷钱都好，都可以好似主角 Gwendolyn 咁样样拎住个菠萝旋转起舞，好嘢好嘢，你赢啊！你咁有心思嘅留言。人咧不能够不提噶，就 系 Shirley， 佢嘅演绎令到嗰句嘢咁有效果。 你大老远走来，就是因为我攻击你村庄。 最后送俾大家 Shirley 嘅旋转 with me， 听日见， 拜拜。